真，在你面前我是 boy, I let you have it. You

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远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总是鲜血淋湿枯竭。黄灯彻夜闪我不眠，游戏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。叫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一生血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

头上，一张张脸庞带什么模样？快乐大于悲伤，会更换排行，丢掉你皮囊，弄脏你心房。你这赞歌就由我来唱，唱到我遗忘。只当我醉生梦死一场。